麾下的可是2015年重磅打造的茅香原浆级酒品，是不需要任何代言的高端酒水。4007108888，4007108888，提醒各位，活动一旦结束，优惠就没有了，所以最后的时间，4007108888，4007108888。预定成功，送酒上门，送话费上门。您看到每瓶茅香原浆酒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包装，手机自己扫描每一瓶的999元的价格，您自己看到电话卡的使用明细，您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就这么简单。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抢占名额，4007108888，4007108888。感谢2613的周先生的再次订购，十箱原浆和万元话费会免费送到您的府上。感谢0095的齐先生的订购，提供的地址会给您安排公司用酒，我们会特别注意。信息太多，活动马上结束。4007108888，4007108888，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每瓶扫描价999，今天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享购8周年再送1000块话费，赠送的话费为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来使用了。4007108888，4007108888，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打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要问候的是作为老师的朋友们，今天呢是教师节，祝愿各位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1985年的9月10号呢，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啊，这是时间我们要往前推，要推到1985年的1月21号。在这一天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决定，从1985年开始，每年的9月10号定为教师节。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和大家回顾了历史上的这一天呢，说了说教师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这个科学节目要跟大家来提教师呢？其实当然了，每一位科学家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还有呢，每一位科学家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同样也在做一些和科学普及有关系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大众的老师。在这里呢，也要祝愿所有的科学家们节日快乐。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今天凌晨1点钟呢，在美国的洛杉矶市苹果公司呢所发布的新一代产品的发布会。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已经跟您提到了新一代的手机 iPhone 6s 会在这一代的发布会当中呢来进行发布。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产品在专家的眼中呢，这些产品它又是如何来看待的？以下呢，我们请到的是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来跟黄浩聊一聊。黄浩你好。 哎，娱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昨天晚上你也一直在做这个直播啊，来跟大家汇报一下看完之后有什么体会。 好，苹果其实是发了4款产品，那么按照跟中国消费者关系连接的话，那么顺序应该是首先是iPhone 6s 和 iPhone 6s Plus。 那么其实呢，它的改进并不大，因为如果你单看外观的话，可能你并没有办法去区分说哪个是今年新发的，哪个是去年产品。只有一个配色，就是玫瑰金。这是外在的部分。那么在硬件体验上，最大不同是它引入了一个叫 3D Touch 的这么一项压感屏技术。使用压感屏技术，它能屏幕能够感应出你手指触摸在上头，你是轻轻一触还是就是重重的压力一下。 这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在很多的应用中，其实你可以利用压感屏去做很多不同操作。你像现在苹果已经可以做到说，利用这种不同程度的压感去识别你的操作的不同。就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做到，我不进微信跟不进苹果，直接在桌面上通过重压它，那么就会跳出一个菜单直接回复。 哦， 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这种你的操作方式去识别你的不同的应用方式。这个是一个新的应用价值。当然还有处理器的例行升级，升级到了 A9 这颗比较 性能强劲的处理器。 嗯， 其实它的整个的电池容量比上一代还小了一点。 嗯， 但是 有没有可能用起来时间会短？ 是，没有，时间变长了。这个得益于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器的内部的优化， 嗯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对拍照，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拍照嘛，这个像素升级到了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嗯， 那么在一些细节表现上会有一些优势，当然了，我们讲苹果的拍照还是一直相当不错的，那么尤其是在这种大部分的这种场景下，因为我们知道拍照场景其实非常复杂，因为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这种场景，那么苹果能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兼容性存在， 嗯， 好，这是 iPhone 的部分，那么iPhone 这次还有一个最大的部分是说，它在中国是首发， 嗯， 中国大陆地区是首发， 9月12号开始预定，25号正式上市， 25号正式上市。那么全渠道，就包括说运营商渠道啊，电信、移动、联通啊，包括说像京东、苏宁、易购这样的电商单位，以及Apple Store 店面都可以买得到。 来说一下这个 iPhone 6S， 你觉得它有没有给你带来，从你的专业眼光来看，足够的惊喜？ 其实它是昨天发布产品中惊喜最少的一个。 好吧，来，那我们来说一说其他你觉得有惊喜的。 惊喜比较大的是 iPad Pro。 嗯， 这款产品明显不是给消费者用的，是给一些专业人士用的，因为它强调了两个部分，一是做艺术创作和生产力，所以它有两个新的配件的供应。 嗯， 那么一个是这个Apple Pencil。听上去很像某个手写笔，没错，它的确是个手写笔，但是它多了一个压感的这么一个技术。 嗯，就是在 iPad 上多了一根笔，而且这个 iPad 笔之前变大了，它叫做 iPad Pro。 对，而且它的整个的宽高比也发生了一个变化。 嗯， 那么其实比如说它设计了一个新的叫做这个 Smart Keyboard 智能键盘， 嗯， 把它打上去之后，那活脱脱就是一个微软的一个 Surface 的一个翻版。 哦， 其实就意味着说，以前 iPad 我们只拿它看片玩游戏，那么现在可以拿它办公了。 对，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用途，因为可能会改写我们对 iPad 以及平板电脑这个产品品类的一些认识。 看来苹果也在向市场做出了妥协。 对，妥协 过去很高冷。 对，妥协的部分还包括了有手表的部分。 啊， 因为苹果之前设计手表，他会说我们的理念是什么，但是现在你看，大家可能还认识到说，智能手表不管你怎么智能，你总得是款手表。 嗯， 所以他也强调了它的时尚性，比如说跟爱马仕去合作了一些表带的设计， 嗯， 引入了皮质的表带，还有一些金色的，但是更便宜的表带， 嗯， 明显就是在对一些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一些特定的设计。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苹果比起之前那种就是唯我独尊的态度来看，苹果这次是的确向市场做了不少妥协。 嗯， 那么用另一种表示方式，就是苹果正从一个之前的一个比较封闭形态的公司变成一个更开放的一个公司的， 有点讨好消费者的味道。 对，消费者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对，其实呢，大家开门做生意赚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在过去的某些时段呢，苹果也是引领了至少说消费电子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现在看来呢，可能像 iPhone 4那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冲击型的一些新的设计，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有了。 对， 它需要做的是一个不断去稳固甚至扩大自己的市场。 对，它已经开始博采众长，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的很多特性 Windows 跟安卓的手机上平板上头都已经有过了。 嗯，在这次的发布会当中还有一个 Apple TV 的出现。 对， 这个东西的亮点在哪？ Apple TV 出现其实是它的整个邀请函最大的亮点部分，就是那个 Hey Siri Give Us a Hint 那个部分，因为这一次可以利用 Apple TV 去进行语音控制了。 嗯， 那我拿遥控器直接说来我要看某个电视剧，它就会给我调出来。 嗯， 但是这个功能其实对于咱们中国用户来说并不稀罕，因为包括像这个乐视、三星啊、联想的电视这些TCL 的电视，这些国内厂商都已经做过这个东西了。 嗯， 但是 Apple TV 因为它不在咱们中国大陆地区发售，所以说呢，可能对于比如说对于它的用户来说，的确是个新鲜的东西。 嗯， 另外苹果强化了和内容合作商的一个合作， 嗯， 包括说在电视上推出了更多的应用程序，这个其实也是咱们现在在中国市场看到的合资厂商跟智能电视厂商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关于 Apple TV 可能它的改进最大，但是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它可能不再是个优势，因为毕竟咱们中国市场有那么多好用的盒子、 各种 智能电视。对对对对。 嗯，哎，如果说咱们做一个假设，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从今天发布的四种新品当中选一样，你会选什么？ 哦，我会选 iPad Pro。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完全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而且比如说我以后，它虽然现在比 iPad 重，可是以后我要出去办公或者要出门去进行一些这种文档工作的话，我不用再带笔记本电脑了。 嗯， 它可以帮我完成很多的事情了。 好，谢谢黄浩。关于呢，苹果公司所推出的新品呢，就暂且和大家呢分享到这里。新鲜的产品又来到我们的身边，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朋友，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好，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照亮新闻深处的另一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东方漆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不久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了真人秀节目《荒野求生》，并在主持人贝尔的邀请下生吃了北极熊吃剩下的鲑鱼。真人秀节目《荒野求生》在全球范围有很多粉丝，大家对于贝尔敢于吃遍大自然的勇气相当敬佩。这位被称之为食物链顶端的男人真的是什么都吃吗？要想很好的在野外生存下来，必须具备哪些科学知识呢？本期节目，玉龙邀请户外专家和您聊一聊奥巴马的荒野生存。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从一个名人最近的一个举动来说起啊。这个名人呢，在全世界都非常的有名，他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剩下一年呢，奥巴马就是要结任总统啊，结束总统的任期了。最近呢，看起来奥巴马好像是越来越会玩了。不久之前呢，他来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和英国的冒险家贝尔呢格里尔斯参加了最新一期的真人秀的节目《荒野求生》的录制。在节目当中呢，被大家所喜爱且称之为贝爷的贝尔呢，找到了一只被北极熊呢吃剩下一半的鲑鱼，和奥巴马呢共同了分享。在吃的过程中，奥巴马呢还调侃啊，说这个贝爷鱼还是不错，找来的鱼还是不错，但是这个厨艺呢实在是太差了。这件事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当一国总统呢出现在一个真实的真人秀节目当中，并且呢这吃的东西呢平常人看起来都有点难以下咽的时候，的确是足以吸引我们的眼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奥巴马所参加的这个节目，叫《荒野求生》。除此呢，在《荒野求生》当中，真正能够让我们生存下来的知识和技巧有哪些？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户外运动专家孙健，欢迎孙健，你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绿油 ORG 的资深领队王建爱，欢迎王建爱，你好。 大家好。 您二位呢都是有着很多次出去玩户外的一些经历了啊，在这一方面都非常的有经验。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提到的奥巴马参加的这个节目《荒野求生》。这个节目之前二位看过吗？ 看过。 看过。 感觉怎么样，孙健？ 感觉反正是非常的，就是以一个电视观众的角度来看，那肯定是非常的震撼。 对，给我的印象是，哎呦，这贝爷被人称之为食物链顶端的男人，见什么吃什么呀。 因为贝爷的名字就是那个大熊的意思嘛。 哦， 对吧，他的英文发音就大熊，他当然是杂食性动物了。 可是熊也不是什么都吃啊。 但是熊什么东西饿极了啥都吃，贝爷就属于饿极了的。 这倒是，不过他那饿极的是真的饿极吗，王老师？ 我觉得不是。 啊，这怎么解？ 我觉得它是主要，其实做瘦的成分要大于那个户外你真的要生存的成分。但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你真的遇到它那种情况是有帮助。它的节目确实是也有一些实际意义，但是绝对不建议一个人去模仿它的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危险。你在那个户外，如果在他面对他那种条件的话，你想按他的那个方式去生存，我觉得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模仿，你可以看可以学习，但不要模仿。 真实的野外生存您是经历过的？ 对，因为我们真的要是去户外的话，我是2005年开始玩10年。然后那个包括雪山啊沙漠我全都去过，全都经历过。那个我们出去是就是吃的装备全都要备齐的，而且提前要做功课。 不吃野味吗？ 很少会吃。我们涉及到就是应季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夏天有草莓，然后秋天有树莓，还有刺梨。然后还有山楂，我们还专门会去采山楂和柿子什么的，各种样的我们吃过，但是不能作为主食，只是一种那个享受，户外的一种乐趣。但是作为那个主食是不可以的。另外我夏天会比较多的是活动当中，比如说下雨啊，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蘑菇。我绝对会去采，因为它的那个味道，你回来晒干以后你去炒肉非常的鲜美。 但是一说这个蘑菇，我就下意识的觉得就 大家不是说这很多蘑菇都有毒吗？尤其是野外的犄角旮旯长出来的这种蘑菇。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那个知道的、认识的，这是可以确认的。另外一种方式我不确认的，我不会直接去采完去吃，但是我会干什么？我采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在山上能碰到采蘑菇的老乡，我会看到他一个大桶，我在东面梁碰到过，一大桶全是大蘑菇。 就老乡的桶里有什么你就采什么。 我就采什么，而且还有的时候如果山上我遇不到的话，我会到山下去问老乡。有的时候甚至我到饭店去问大厨，他会告诉我，哎，这是上好的那个白蘑。对，这样我就确认了，我是安全的。 对，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 有智慧的。我已经试好多年了。 我们回头再来说啊，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节目《荒野求生》，这个呢，在全世界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粉丝。大家呢看这个节目都看呢，觉得哎呦，这个人真是太挑战自己了，什么都敢吃。但实际上，刚才孙健给我们介绍，这个节目它是一个有点真人秀、有点摆拍的意思。包括这次奥巴马去参加，我看这个节目，我今儿看了一下，它就是一个摆拍的。奥巴马刚好休假啊，办点什么事儿，去了一趟阿拉斯加，顺道参加了一下贝爷的节目，也就是吃了个鲑鱼，好像也没在做别的什么事情。 对，感觉是那个奥巴马拍摄这片子的时候，他的那个保镖应该是让苍蝇都进不来了 啊、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大秀吧，就是大秀，大家就是人家贝爷其实也是通过奥巴马来宣传他的片子，然后奥巴马呢通过贝爷呢来宣传他的这个节能啊，什么保护冰川呀、就是一些意图吧。 对，你看我连熟的都不吃了，吃生的了，我对于自然环境有多保护啊。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能吃啊，属于污染的、纯天然的。所以说那个大家各有所需嘛，不过咱们也是眼球也得到了一定的那个盛宴吧，因为看到了，终于看到了世界顶尖的两个男人，然后在互相的吃一只大狗熊遗留下来的那个残羹剩饭 啊， 吃的还挺开心的。 我们再说到这个节目，刚才跟大家说这是一个摆拍，您也是做户外这么多年了，跟各位说一说这种户外生存类的节目到底哪些东西是作秀的，哪些是真的呢？ 哎呀，其实很简单，我因为在2010年曾经跟着北京登山协会去拍过那个，给央视5拍过同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户外生存。然后让我感觉到的就是最艰难的其实就是摄影师最艰难，因为他一定是去你的那个地方，他比你还要艰苦的地方才能拍到你的样子。所以说这里面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除了食物。食物肯定是真的，像贝爷吃的那些东西，什么大虫子呀什么，那是真真正正的。不过跟咱们的南方的某些朋友比起来，其实这个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天上飞的飞机不吃，地下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剩下什么都吃。 没错，所以有一颗平淡的心态，咱们来，不过这个东西学习学习还是蛮有好处的，里面是很科学的一些东西。 来，那接下来咱们就摆开了跟大家讲一讲。您刚才说贝爷在外边吃的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什么都吃，见到什么吃什么，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很科学，很科学。这个是因为贝爷他的前身他是英国特种部队，他们肯定都学过这些东西。尤其是摄制组不可能让咱们贝爷吃挂了，对吧？所以说肯定是提前都把这东西挑好了，只不过就是口味重了一点点而已。当然这些东西呢，咱们就是刚才咱们聊天我还说，凭着一本书，或者是凭着贝爷给你放的这个七记这么多东西，然后你要真把你放到野外，让你去找这样的东西都找不着。找了之后你吃哪方面东西，就一只虫子哪个地儿能吃，哪个地儿不能吃，哪个地方就是吃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技巧，那真不是说咱贝爷甚至是蘸点佐料什么的，那个蘸点香油酱油就那么吃呢，可不是那样，而是就像真正的特种部队似的，咱们到了野外的时候食物是极度匮乏的，不是说任何东西你都能逮着。那些松鼠什么的它跑得可比你快多了，那个鱼你要是不用自己削好的叉子，而且有腕力、手力、眼力的话，你根本差不着鱼。所以说很多东西你要么吃腐食，要么是地里挖的地蚕，那些就是自己手里能捏到的虫子。然后呢要么你就去采那些根茎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呢你因为得来为之不易，所以呢你必须得科学的吃。就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把这个很肮脏的一条肉，你为了最大限度的摄取到它的蛋白质、它的热量，给你身体提供养分，你必须放在后槽牙咀嚼35下以上。 为什么要放在后槽牙？为什么要含35下呢？ 因为咱们的前端味觉太敏感，这些东西放到你的舌头往里嚼的话，那个感觉太刺了。我吃过，实在是色辣臭腐， 就难以下咽。 难以下咽。但是我们当时是这个东西先清洗干净了，而且确认能吃。导演说。孙健吃吧、那我就闭着眼睛吃， 为艺术献身了。 对，为艺术献身了，得意伤心嘛。当然了，那最后你要咀嚼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你必须把这个肮脏可怕的食物充分咀嚼，得咀嚼很多馅儿，再难吃，你为了让自己能活下来，为了最大限度的身体里的胃和你的唾液淀粉酶能够把你的这个野生食物能给你充分化解，那么你必须要充分的咀嚼。那个时候的人的胃，它其实摄取营养的能力已经很低了，因为你已经很疲惫了，很惊慌了，会影响到你的吸收。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当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想强烈的求生下去的时候，你一定把放到你嘴里他认为可靠的这个食物要充分咀嚼，用你最后一点点唾液把它搅拌均匀，然后再缓缓下咽。这都是真正户外生存所要讲究的最基本的如何吃的方法。 有这个讲起来，光是吃东西的过程，比如说要嚼多少馅，要放在什么位置去嚼，这事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平常 缓缓下咽 啊，平常能够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你是看不到这些细节的， 咱们只是看着哈哈乐。 对，而且看他说，哎呦，这人胆子真大啊，这虫子敢吃。 对 啊，这我今天在网上我还看到他的照片，还背了一只鳄鱼啊，这东西也敢来，那东西也敢来， 那都是美味啊 啊。所以今天讲来，其实这事儿也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事情啊。 嗯， 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叫奥巴马的荒野生存。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之前呢，参加了著名的野外生存节目《荒野求生》。在《荒野求生》当中呢，和主持人贝尔共同分享了一条鲑鱼。这条鲑鱼呢，是由一只北极熊呢吃了一半啊剩下来的。我看了这个片呢，当时奥巴马还问他说，为什么这北极熊不把这条鱼全吃了呢？贝爷还给他的解释说，那北极熊也聪明啊，他只吃这条鱼身上能量最高的部分， 没错， 就剩下的肉的部分他都没吃，就把 鱼头那些地方都是能量最高的地方， 他就吃了什么鱼卵啊，就你说的鱼头啊，剩下半截身子就没吃。 对对对， 关于这个鲑鱼呢，后来奥巴马和贝爷两个人呢也把这条鱼吃了，吃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生吃啊，但在我看来和生吃差不多。贝爷呢生了个火，上面放了块小铁板，把这个鱼在上面背了背，然后奥巴马就吃了。他吃的时候那个表情，哎呀，看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对， 后来他还调侃说，看来这个贝爷的厨艺不怎么样啊，你这大野外的你还让人家有什么厨艺，有的吃都不错了还调侃人家的厨艺。 没错，他没有盐起码都是， 哎， 对吧。 刚才我们讲到了奥巴马生吃鲑鱼这个事儿啊，在野外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包括这个生吃鲑鱼，我们生活中还能见到很多很多的鱼类有生吃。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邀请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于龙好。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奥巴马去参加了贝爷的这个节目生吃了鲑鱼。我今儿呢在查相关资料的时候，有人说这鲑鱼就是三文鱼，这说法对吗？ 可以这么说。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笔糊涂账。一般来说呢，我们说的这个鲑鱼啊，严格来讲，一般是指的是大西洋，就是三文鱼呢，指的是大西洋鲑。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个鲑鱼呢是一个科，里面有很多很多种，很多时候呢，大家也会胡乱的叫，然后呢，把另外的一些鲑鱼，什么西林鲑啊，或者是白鲑啊什么的，都叫成三文鱼。这个不是特别严格，因为没有人规定三文鱼一定是什么什么鲑鱼，这是有点不成的。 好，那关于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这奥巴马生吃鲑鱼，就是什么样的鱼是可以生吃的，什么样是不能生吃的？ 其实严格来说呢，这个从营养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建议生吃任何的鱼。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建议吃生吃任何的鱼，因为一旦你只要生吃动物制品，就一定会冒着感染寄生虫的风险，这个是几乎是一定的。但是总的来说呢，如果是比如说这个，特别是鳕鱼啊，因为大家要，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料比较火，大家喜欢吃鱼生啊，喜欢吃刺身。然后呢，在这个吃法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选择海水鱼。淡水鱼我是绝对不建议大家生吃的。 嗯。 河鲜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一定是不建议大家生吃的。 为什么呢？ 海水鱼为什么能好点？因为淡水鱼呢，因为我们人类是生活在这样的淡水环境里面的，这些淡水鱼呢和人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它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就充当了一些这个人类寄生虫的中间宿主。很多这个像这个淡水的水生生物，包括像这个鱼也好，螺也好，还是虾蟹也好，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你生吃的话会导致寄生虫的问题。海水鱼呢总的来说好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来说海水鱼的它的这个生活周期跟人，它的这个整个生命史跟人类的这个人类世界距离稍微远一点，所以说呢很难会有感染 海水鱼的同时能够感染人的这种寄生虫的存在，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像这个三文鱼就有这个问题，野生的三文鱼因为它是洄游性的鱼类， 嗯， 大家知道它这个从小是就是它是出生在淡水里面的，然后呢长大之后要到海里面去，然后成熟之后再回到淡水里面繁殖，就这样的要洄游。在这个洄游过程中呢，它要经过淡水，其实有的时候呢还会感染一些这个能够感染人的寄生虫，这个是有的。然后呢纯海水的，比如说养殖的三文鱼，大家有的时候说哎我这是野生三文鱼，我这是养殖三文鱼，养殖的三文鱼呢如果真的是就是海水养殖的那种三文鱼呢，总的来说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生活周期都在海水里，能相对好一点，但是不是绝对的。每年呢都有一些报道，就是吃三文鱼鱼生导致了感染一种叫异尖线虫的这种这个寄生虫，所以能带来一定的这种安全风险，虽然那个感染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也是存在的。所以说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卫生机构呢是建议大家吃冷冻过的，这个如果想生吃的话，生吃一些鱼生的话要经过深度冷冻的，冷冻解冻之后，但是呢这个呢可能有些人会抵触，因为会影响它的口感，会啊跟这个现宰的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风险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三文鱼啊，咱们在大陆的这个餐厅里面有的时候会碰见李鬼，会碰见李鬼，就是用养殖的红鳟鱼。 哪个鬼？什么鬼？ 用养殖的红鳟鱼。其实红鳟鱼如果大家去密云啊，或者去这个北边去玩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边有卖的红鳟鱼。这红鳟鱼呢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都有养殖，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淡水里面，然后呢它也是鲑鱼这一类的。然后呢你如果是喂养合适的话，用的比较好的这个饲料，你看出来那个红鳟鱼的肉呢跟我们买的这个大西洋鲑这种三文鱼的肉很像，吃起来口感呢也比较像，但是呢这个就有风险了，因为它是在淡水里面的，还是要小心一点。 好，谢谢寿托跟我们来分享了关于生吃鱼这方面的话题啊，先送您走了。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关于生吃这件东西呢，首先淡水的就别吃了啊，海水的呢尽量还是少吃，最好还是把它加热了吃。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从奥巴马参加的荒野求生这个节目来跟您讲一讲野外生存方面的话题。稍事休息一下，咱们接着聊。不久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了真人秀节目《荒野求生》，并在主持人贝尔的邀请下生吃了北极熊吃剩下的鲑鱼。真人秀节目《荒野求生》在全球范围有很多粉丝，大家对于贝尔敢于吃遍大自然的勇气相当敬佩。这位被称之为食物链顶端的男人真的是什么都吃吗？要想很好的在野外生存下来，必须具备哪些科学知识呢？本期节目玉龙邀请户外专家和您聊一聊奥巴马的荒野生存。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呢，他们都是运动户外领域的专家达人了。首先介绍到的是户外运动专家孙健，欢迎孙健。 大家好。 另外还有绿友 ORG 的资深领队王建爱，欢迎王建爱。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跟各位分享了一下，如果户外要吃鱼，尤其是生吃鱼的话，该怎么吃。其实推荐来推荐去，最好不要生吃。还有刚才呢我们那位科学顾问也说了，尽量这些东西都别生吃。像我们提到的节目荒野求生的主角贝爷生吃很多东西啊，那都是摆拍出来的，而且呢都是他的团队确认了这些东西吃了没问题，为了让观众呢看起来比较开心比较嗨，他才把这些东西生吃了。实际上你在户外的时候啊，可别按照他那方式来，按照他那方式来没准这小命可能就没了。 没错。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呢来从实践的角度，从二位实践的角度来说一说啊，真正在野外的求生的过程中，野外玩这个户外的过程中都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危险的问题，这些事儿你们是怎么让自己最后生存下来的呢？王老师，看您这样一个妈妈，一个女子，我真的很难想象您是一个有着十多年野外生存经验的人啊。 是的是的，谢谢。我就我这几年碰到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个刚才那个孙老师也提示了，说夏子，说小倩，那这些人确实是很可惜。那个夏子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遇到两个，一个是失温，一个是衰竭。 这是之前新闻报道，因为出去 这个得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那可能王老师说夏子小倩那都是我们在老驴友里面心里知道的，其实那个就是特别著名的两次北京周边户外因为不科学的户外活动导致丧失 新鲜生命的两个著名的 非常不值得。 对，其中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五套的小倩，还有一个是 夏子 是五套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美丽的小倩，一个是被冻死的，一个是被热死的。好，那王老师你给解释吧。 那个先说冻死的啊，那个其实冻死是一个因素了，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就是没有经验啊，一个是没有经验的领队，一个是他自己个人没有经验。那一年就是同一天，我的朋友在山上，那遇到那种恶劣情况的话，他们就没有上那个山脊，他们原计划也是要登顶的，但他们直接从沟里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风特别大，那风大会迅速的带走你身体的温度。那个领队，我应该是小海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然后他是好像是也玩不太久，然后他的目标就是说，当时在石心楼的时候，有那个队友，有别的登山的队伍碰到，就劝他说，他有一个那个队友已经走得很慢了，劝他说，今天这个天气你不要去了。他就非得坚持说，我既然发这活动，我就一定要到达。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然后就导致后面那个夏子的那个就是石温最后去世。其实他就是夏子，如果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那个驴友的话，他在走不动的时候要休息，要补充能量。 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处理？ 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会下车， 就不去了。 这个其实就是源于那个没经验的领队对前面的事态的 误判。就两个，一个是领队没有经验，一个是个人没有经验。 哦， 如果但凡是有一个有经验，都不会发生这种悲剧。 这个夏子当时身体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然后再加上身体严重失温，那个时候他走的浑身虚汗，大风一吹，而且当时我们分析，因为正好我一个朋友是他那一队的，当时分析他穿的是假的户外东西。 哎呦，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在户外的时候，我喜欢。扎营，为什么？我的风险，你听一下，这几年出事的大部分是轻装，当然小倩除外啊。轻装有一个什么问题，在冬天的时候你遇到恶劣天气，你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保温的东西啦。那我们出去，我们会带着厚的睡袋啊、帐篷啊，这些完全不是问题。如果恶劣天气，我分享我的一个经历，我一二年的元旦前那个周末，我要去东甸子凉挖雪洞。 这是个什么地方？ 东甸子凉就是北京周边的一个驴友走的一个线路，就夏天有很美丽的花海，那冬天我是那一年就是北京下了非常罕见的大雪，然后我在北陵挖过一次，因为带了小孩，我对那个雪带来的那个线路的难度判断有失误，导致我就没有挖成，我的队友有挖成的也有没挖成的，但是我是没有挖成。后来我就又去东甸子凉，结果就是暴风雪，我们的车到半路就走不了了，因为到那个梁上是有一段山路是爬坡的，车就没法走了。那既然是这种天气，那我们就选择进沟，即便是沟都很辛苦，但那次我们很幸运，就是上天眷顾我们，就是我们走到那个沟里的时候风停了，一路是暴风雪啊，十几公里，就暴风雪简直就是那个真的是那个排山倒海那样。 我能体会，那个 来就这么可怕的。 对，因为你现在咱们这坐在这个很舒服的屋子里头，咱们只是通过电视去体会那种东西。然后如果你要是一个人远离了这个城市的这些保护，然后跑到了深山老林里头，尤其是没有路灯，然后暴风雪无躲无藏，你的装备又很贫瘠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心理崩溃，心理崩溃，还有那个就是你的体能消减，还有你对这个热量的把握的体能的那个调控什么的，那个时候真的很危险。我能体会王老师当时那种心理的绝望和老天眷顾的时候的感激。 你们为什么不回来呢？ 我告诉你一个好玩的事情，当时我们走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在那个暴风雪里边，你吃饭是不现实的，然后就走到一个叫口前的小村子，然后有个小卖部，然后我们所有的二十几个人就到人家一个小卖部里边挤着去吃午饭。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我们有一个兄弟农民，他带了那个柴火炉，他就问那个老乡说，您这柴卖吗？然后那个老乡说，我们这柴不卖。说你们要干啥呀？他说我们要到那个山里去扎营。他说这么大的雪，你们太可怜了吧。然后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然后最后还是那个老乡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那个沟，就风比较小，然后我们在那里边遇到十几米的大的那个雪堆，然后挖了雪洞。另外一次我放弃是那个也是冬甸子凉，我去冬甸子凉第二年，我挖好了雪洞，我们所有的全队人全都住了雪洞。其实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冬陵 那个失事那两个那个朋友，如果他要是有一些雪冻的知识，哪怕是知道一点常识的话，他完全可以活下来。 我们的节目剩下的时间还不多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如果说你在野外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我知道在北京有很多人喜欢像二位一样去挑战极限，挑战自然，挑战自己。来，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要我说的就是，首先要提前做好功课，其次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量力而行，不去挑战就是那种觉得别人能够跑到但是我也能跑到了，千万不要这样。第三就是审时度势，一定要知道就是对自己有一判断。第四就是一定要跟着有经验的队友一块走。 OK， 好， 对，他说的非常好，我也非常赞同。 您就说俩字，同上是吗？ 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要学会放弃。 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电视节目《荒野求生》，其实呢需要跟各位说明白的一点是什么，你虽然看起来其中的贝爷挑战极限，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好像很酷很潇洒，但是这一些都是经过科学的判断，也是经过团队共同的合作打造出来的这个节目，这绝对不是说随便把一个人扔到自然，他有一点点的知识甚至说经受过特种兵的训练就能够活得下来，大自然的严酷远远要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的， 所以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二位户外的专家跟大家分享了相关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多聊。 OK， 好，谢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就是这样了。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玉龙还会和您分享新闻背后的科学。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幼儿园里老师教我们吃饭、画画、做游戏， 学校里老师教我们知识，帮我们养成好习惯， 大学里老师教我们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第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